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21集，新年庆典之厨房大作战二。 那怎么办？饿一天的话，我倒是也无所谓啊。 白玉堂拖着下巴，众人都瞪他。展昭突然一拍手：“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厨房大娘有菜谱的。”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殷兰慈也点头：“ 好像是有。” 展昭跑去厨房大娘的房间，没多久跑回来了，手里拿着几张菜谱：“ 找到了。”大娘放在桌子上的，貌似是对应今天食材的菜谱。 众人都凑过去，就见总共是13道菜：红烧甲鱼、黄鳝段、黑鱼片和雪菜、黑鱼头高汤、荷叶叫花鸡、豆腐酿香菇、茄盒、海三鲜烩地三鲜、炒三丝、白芝麻京葱段、糖醋排骨、黑木耳香菇、发菜、紫菜蛋花汤、杂烤蔬菜、蒸螃蟹、螃蟹鲫鱼、荷包蛋熬汤、手抓羊肉、糯米饭、桂花糯米珍珠丸子，主食是馒头、炒面和白米饭。众人将整张单子看了一遍，随后一起举手，都说负责煮白米饭。随后众人又对视了一眼，包大人扶额：“ 分组之后抽签吧。” 众人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分了组。分了组的情况如下：展昭和白玉堂，林业火和邹良，天尊和殷侯，包大人和庞太师，庞玉和包岩，包夫人和红九娘，殷兰慈和陆雪儿，陆天寒和吴沙，小四子和小梁子，公孙和赵普，展天行和白夏，子颖和哲颖，欧阳少征和小五。欧阳少征跳脚，指着身边打哈欠伸懒腰的小五：“ 为什么我要跟他一起？他能干嘛呀？” 众人同情地看着他。欧阳蹲到一旁画圈圈，小五跟他过去，拿大脑袋蹭他。“ 不过啊，黑霄他们也借给你。” 赵普还在一边说风凉话，欧阳眯着眼睛斜赵普。公孙将13张写了菜名的纸条塞进了一个罐子里，晃了半天，然后拿过来大家抽签。抽签的结果如下：展昭和白玉堂做黑鱼片和雪菜黑鱼头高汤，林业火和邹良做红烧甲鱼黄鳝段，天尊和殷侯做海三鲜烩地三鲜炒三丝，包大人和庞太师做黑木耳香菇发菜紫菜蛋花汤，庞玉和包岩做豆腐酿香菇茄盒，包夫人和红九娘做杂烤蔬菜，殷兰慈和陆雪儿做主食，陆天寒和吴沙做白芝麻京葱段糖醋排骨，小四子和小梁子做桂花糯米珍珠丸子，公孙和赵普做螃蟹鲫鱼荷包蛋熬汤，展天行和白夏做手抓羊肉糯米饭，子颖和哲颖做荷叶叫花鸡，欧阳少征和小五做蒸螃蟹。众人拿着自己那一组抽到的菜单仔细研究，都觉得高难度。“ 对了，那吃完饭后谁洗碗啊？” 这时一句话问出口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继续纠结：“ 要不然我们比赛吧。”“ 比赛 啊，我们做好之后，做的最难吃的或者最失败的那一组负责洗碗。” 众人紧张，这么冷的天绝对不能输。随着包大人一声开始，众人两人一组跑去准备食材，按照菜单做菜去了。欧阳少征拿着单子，看着眼前的一大筐螃蟹，搂过小五的脖子，捏住他肥嘟嘟的爪子，认真脸：“ 兄弟，你要争气啊，这他娘的要是输了，那么多碗老子得一个人洗啊。” 小五歪着头瞧着欧阳少征，顺便用爪子去撩那个装满了螃蟹的篮子，似乎有些嫌弃。 啊，嘿嘿，欧阳手气好差，抽到的是螃蟹，要是抽到那只羊腿就好了。呀，羊腿。” 展昭盯着水桶里那条老长的大黑鱼皱眉头，他见一旁公子哥一样坐在藤榻上看热闹的白玉堂，去拽了拽他的袖子：“ 那什么， 鱼鳞。 鱼鳞是什么？ 鱼身上的鳞呢？ 展昭来气，白玉堂继续抱着胳膊不愿动手，连脚都不愿意动，慢条斯理地问， 长在哪个部位啊？ 哎呀，失策呀，跟耗子一组做饭，完全没有胜算呢。 关于做饭呀，是一个需要讲究战术的事情啊，配合是关键的关键。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东门朋友。 庞玉话没说完，被包岩用一个香菇砸中。 手指上弹冰了，把豆腐切碎。 豆腐要怎样切碎啊？ 包岩一句话，众人都凑过来问。庞玉拿着一把菜刀，对着那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皱着眉头。众人在听完他长长长长的一声嗯之后，都不见他动手。最后小侯爷伸手， 可不可以请外援呀？ 众人都看他，庞玉摸着下巴左右看了看， 说到刀法， 赵普还挺好心的，就想过去帮忙，却听身边正准备煎荷包蛋的公孙凉嗖嗖飘出一句话， 输了要洗碗哦。 赵普眨了眨眼，默默地又退回来了。庞玉望天，又看白玉堂。白玉堂依然贵公子的样子靠在一旁，看着展昭跟水桶里的黑鱼大眼瞪小眼，见庞玉看自己就问， 豆腐是什么？ 众人扶额，庞玉扁嘴。这时包夫人走了过来， 来，我给你切。 包夫人接了刀，左手拿在手里就要切豆腐。 包夫人，你怎么左手拿刀切啊？小心手指头。 切豆腐要反手，平时惯用右手的拿左手，平时惯用左手的拿右手，这样豆腐就不会粘到刀子上了，不粘到刀子上就不会碎了。 哦，还有这种说法呀？ 包岩和庞玉眨了眨眼，虚心的在一旁看。包夫人左手拿着刀，精精细细的切豆腐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眯眼睛。包夫人切豆腐的动作手法很娴熟啊。庞吉胳膊碰了碰包拯， 哎，我说，你媳妇看着不像是不会做菜呀。 众人也都点头。包大人哭笑不得， 我又没说她不会做， 那干嘛不让她做？ 看着吧，看一会儿就明白了。 包大人边说，边拿着两片黑木耳端详着。 怎么硬邦邦的呀？上边好像有灰尘，要不要洗一洗？ 大概半个时辰之后，众人明白包大人和包岩为什么不让包夫人下厨了。庞玉抱着胳膊，看着还在切豆腐的包夫人。 那什么，伯母啊，你都切了半个多时辰了，不用那么精细的。 那不行啊，每一刀的距离要一样，这切出来的豆腐丁大小才能一样嘛。 包夫人摇摇头，众人都不解地看包大人。大人叹气，他媳妇什么都会，就是人精细要求又高啊。这13道菜要都是他做，他们起码13天之后才能吃上那一桌。 那个伯母呀，您还要切多久啊？ 快的话在一个时辰就切好了。 小侯爷倒出了一口凉气，包岩赶紧让他娘别切了。 娘，我会了，我们切吧。 啊！ 包夫人被儿子扶着送回到红九娘那边，还不忘嘱咐包岩： 大小切的一样啊，小心手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虽然包夫人手脚是慢了点，但表示她是会的呀。于是咨询总可以的吧。展昭指了指木桶里的大黑鱼问包夫人， 包夫人，厨房大娘单子上就说黑鱼切片下油锅，是要横着切还是竖着切？ 白玉堂也凑过来拿着云中刀，那意思切碎了扔锅里吗？不难， 先用铁刷子把鱼鳞刮掉，鱼片要嫩的话最好连鱼皮都剥掉，然后把鱼肚子剖开，把里面的内脏都挖出来， 小心别捏碎骨胆啊，再去拆骨头，最后再切片。 鲍夫人说完，就见展昭和白玉堂张着嘴看着他，良久就听赵普吐出一句： 哇塞，比上刑还残酷啊。 众人都点头表示同意。包皮抽筋，开膛破肚，这鱼招谁惹谁了？展昭皱着眉头盯着那黑鱼良久，转脸问靠着自己肩膀的白玉堂： 包皮和剖肚你选样？ 白玉堂继续装没听到，手指头轻轻摸了摸下巴，小声嘀咕： 猫儿，你今天说好要喂老鼠。 好啊，要是输了要洗碗呢？ 白玉堂一愣，展昭又凑过去： 油腻腻的碗呢，油腻腻的碗。 白玉堂纠结地盯着那条鱼看，显然产生了动摇。洗碗什么的绝对不行，大不了都砸了全买新的。但是一想又不行，路封了，店铺也关门了，万一都砸了又买不到新的，那明天岂不是要用锅或者桶吃饭？再看另一头，赵普刚才去听来了鱼要怎么处理，就跑回来，觉得这种开膛破肚的粗重活还是自己来吧。赵普捋胳膊挽袖，却见公孙已经快手快脚摊好了25个荷包蛋，都盛出来搁在一边，海蟹也切成了两半，先用盐水腌一腌，还把螃蟹大螯用刀背砍裂了。这会儿公孙正拿着铁刷子准备把那条大鲫鱼抓出来处理，赵普抱着胳膊看着他： 把老姜切片，大蒜剥出来用刀背拍扁。 你会啊？ 这十几样菜就知道我会，因为小四子最爱吃鲫鱼汤。 哦，那么好运气啊，竟然抽到这一条。 就是好运气吗？ 公孙点头啊点头，一旁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同时醒悟了过来，抓阄的字条是公孙写的，而最后抽的是公孙和小四子，然后小四子那条是先抽出来的，公孙是最后一条。 公孙先生，你作弊啊？ 有什么证据？ 这叫兵不厌诈。 这两家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